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刚下了一场大雪，广袤的直隶平原白皑皑一大片，土墙灰瓦茅舍村屋就像蜷缩的枯叶，一动不动地蛰伏在白雪下面。蜿蜒的乡路和笔直的驿道被大雪封得严严实实，要不是驿道两旁矗立着光秃秃的冲天白杨，人们几乎分不清哪儿是道路，哪儿是庄稼地。虽然是冬天，却未到酷寒时节，漫漫伤伤的浮云在浅灰色的天空上吞吞吐吐，移动得十分缓慢。太阳像冰丸子似的，若明若暗，若隐若现。辰时过后，按现在的点来说，9点过后，驿道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行人，两匹箭骡子踏着碎布，冒冷冲寒，鼻孔里喷着湿温的白气，拖着一辆景泰蓝将银丝圆包顶一车向北疾行。车顶上插着一面宝蓝色镶红边的三角旗，那旗子上有7个小字儿：亲命湖广总督林。驾驾！一夫摇着鞭子，不时发出吆喝声，铁蘑菇头大轮毂把路上的覆雪压得喳喳作响，轮子后面留下2道鲜明的车辙。6个带刀亲兵踢动马刺随行护卫，马蹄铁掌在驿道上踏出一片嘟嘟嘟的闷响。衔尾而行的是一辆驿车，里面坐着随行杂役。景泰蓝包顶驿车是兵部清吏司为2品以上大员出行准备的，坐这种车的人不是朝中重臣就是封疆大吏。湖广总督林则徐身着苏绣仙鹤补服，1品大员的象征，双手捧着铜暖炉斜倚在车厢里。林则徐今年50多岁，一张方圆脸，面色微黑，身体较胖，棕黑色的眸子闪着微光，下巴蓄着棕黑色的胡须。由于连日里车马劳顿，寝食淆乱，林则徐这眼圈啊可都有点黑了。 有一种心急上火、疲累过度的模样。20多天之前，林则徐接到廷戒，道光皇帝要他进京商议禁烟事宜，他不敢耽搁，把衙门里的事务安排停当之后，立即就出发了。依照清历司的章程，从武昌到北京的议程是27天，林则徐一路催马疾行，只用了23天就到达了宿安县，也就是今河北省徐水县，哎，隶属保定，离北京只剩3天的路程了。钱江坐在车厢左侧的矮凳上，这钱江啊是江苏人，建生出身，20多岁。他的父亲钱维行官拜山西按察使，这是个什么官呢？相当于分管司法的副省长，又称聂台，与林则徐那是同科的进士，私交极好。就用俗话讲，钱江就是林则徐大侄子呀。3年前，钱江参加会试名落孙山，一时没处可去，成了待业青年了。林则徐就把他纳入幕僚之中，做了一个九品知事。这个幕僚属臣跟九品内的官员他不大一样，他只从属于自己的主顾大人，哎，老大就一个。您说您是知府知县，您4品6品比我高，管不着我。会试是3年1次的轮才大典，明年春天又是一次机会，钱江想着再试一把，林则徐呢也有心成全他，特意带着他一块去北京。钱江是左二杂管，这照理说他不应该跟林则徐同乘一辆车，可是钱江这个人头脑聪明，手脚伶俐，说话办事一不拖泥二不带水，颇得林则徐的赏识。除此之外，这钱江还是一个消息灵通的角色。当年钱江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啊，常去敖凿市井闲逛，利用父亲的关系银元攀附出入京官私邸，跟仕宦之家和三教九流全都能搭上话。钱江大事牢记，小事不忘，官场奇闻、民间蜚语，是天文地理、草木鱼虫无所不知。平淡无奇的事情经他这么一转述，立马就变得妙趣横生，既鲜活又生动，还特别有说书先生的潜质。20多天的议程单调乏味，有他在身边左目赞画，忙时拆尾办事，闲的时候讲述奇闻，这等于是带了个说书先生在旁边啊，这样的半时幕僚打着灯笼都难找，所以林则徐叫他跟自己同乘一辆车。林则徐漫不经心地问道，钱江啊，似你这般聪明之人，上次会试怎会落榜呢？钱江一审，嗨，晦气呗，那年的策论考题啊太离谱了，我呢剑走偏锋，我押错题了。林则徐眉毛一翘，哟，你怎么个错法啊？您老还不知道，这历科会试的题目都出自四书，举子们谁不把四书倒背如流啊？考官们都怕题目流俗被人猜中，是变着法儿的出偏题怪题啊，什么帮有道则智，帮无道则愚，一碧运袍与一胡鹤者立，这样的考题是断然不会出的。考生们呢也全都往艰险奇色的犄角旮旯里头猜，事先打好了副稿，做上他1-20篇。嘿，可没想到那年的考题流俗的不能再流俗了，这题目啊居然是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治之。钱江这表情生动，别看是拉扯旧事，却想历历在目。林则徐微微一笑，这个考题啊确实流俗，这是书馆里的教书先生们拿来考童子的，充其量放在知县或者知府衙门的考试题中，国家轮才大典啊出了一道近于民谚的考题，这的确出人预料。可是你要说这话它出自论语泰伯，谁敢说它不是堂堂正正的会试考题呢？这个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治之， 咱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意思。冯友兰先生翻译孔夫子这话，他是这么觉得，意思是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，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。在冯友兰先生的观点里呢，孔夫子这句话其实就是愚民政策。另外一位知名学者钱穆先生，他跟冯友兰的观点差不多，他认为这句话是在上者指导民众，有的时候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。孔夫子当初写这句话的时候吧，他其实不方便后人怎么去理解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年月没有标点符号，咱也不知道这句到底该怎么断句，而钱江以及他们那一届应试的举子也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了。钱江接着跟林则徐他们说，我当时啊，我坐在考棚里边，我反复琢磨孔圣人的千古名言，简约浓缩，模糊多义，奇解万端了。要想在几千举子里边我脱颖出来，非得俗里求异，旧里翻新不可。于是我从断句处着手，我把这题目改成民可使由之问号，不可逗号使治之感叹号。哎，我这头绪一厘清，心境豁然开朗，下笔如神，洋洋洒洒2000言大卷我很快做成了。钱江巧舌如簧，林则徐听罢哑然失笑。你呀你，曲解圣人之言，还指望金榜题名啊？钱江也乐了，嗨，我以为那篇答卷肯定能给考官们留下好印象，我是满心欢喜出了考棚。可是这一问，左右两棚的举子，他们这思路跟我大同小异，全都是旧里翻新。我左边那位仁兄将考题断成了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治之，这意思是啊，老百姓若可使任就让他们听命，若不可使任就让他们明理。我右边那位老弟更有心意，把考题断成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治之。这要翻译起来啊，他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断孔夫子这句子呢？其实原文出处还有上文，上文是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治之。这意思是诗、礼、乐这三样是民众教育的基础，要抓好教育的话，这得学好诗、书、礼、乐。学得好的话由他们自由发挥，学不好那么政府有责任教化他们。这一系列的曲解引得林则徐笑得肚皮发颤呢、啊。哎呀，一群举子颖书焉说，合伙着糟蹋圣人之言呢、啊。要是老夫当考官，也只能当作笑料打发到废卷里了。钱江一缩脖子，嗨，事后我才明白，我们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金榜题名没指望了。林则徐听罢敛了笑容，不过民可使治之这个说法我觉得有道理啊，总比让3亿多大清臣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要好啊。钱江啊，此次入京越过龙门固然好，但凡事都有两手准备，万一落榜你又有何打算呢？一次会试就金榜题名的人呢，可谓凤毛麟角，上了进士榜的十有八九呢，都是3番5次折腾那才越过龙门的。钱江说，师伯，这坊间啊流传一副对联，出自一老秀才，这位老先生呢19次铩羽而归依然要考，他是这么写的，19届诸生壮心不已，1000年不死，老脚还来，晚生着腿脚啊还清灵着呢。钱江一边说一边弹了弹脚上的官靴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钱江这一席话勾起林则徐的追忆。他年轻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历经了六场文战，这才熬下了一个红顶的。对科场竞争之惨烈，林则徐是有过切身体会的。他把铜手炉往身边一放，好啊，年轻后生就得有志气。我14岁考取秀才，20岁中举，嘉庆11年赴京会试不中，嘉庆14年再试又败北，但我没有灰心丧气啊。嘉庆16年第三次赴京考取二榜进士，点翰林，熬到现在风起一方，待天子牧民。要不是当初咬住根本不放松，现在只能当个教书先生啊。钱江仰头看了林则徐一眼，顽皮一笑，这自古华山一条道，有人啊到了100岁人依然要考，我这才第二次啊。哦，这还有考到100岁的？有，师伯，这在康熙爷那会儿，广东顺德有一个叫黄章的，是一商人。这黄章呢40岁考中秀才，61岁才补了廪生啊。廪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国家给按月发放粮食六斗，如果无业啊，待业青年凭着这个学历这个身份能领个口粮。咱们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，那意思基本上一个月五斗米就能养活自己。你看六斗国家发放才够意思。61岁补廪生，72岁这老先生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，98岁要考举人。老先生经历过人，体力充沛啊，先后娶过三妻二妾，生了13个儿子12个闺女，膝下有26个孙子38个曾孙，连三个玄孙都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了。这么一个五世同堂的人瑞，不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，却以妻仪之年操笔上阵，在科场上博取功名，就是因为那股子无穷无尽的精力没处宣泄呀。学政大人听说有98岁的老寿星要进科场，又惊又奇，亲自接见他。学政大人都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可是在这位黄老先生面前呢，没办法摆这官架子，怀着一颗尊老敬老宠老爱老之心，是让座敬茶，恳切规劝说，这科举啊是朝廷遴选人才的考试，依照成例，凡有秀才功名者，不论是哪年考取的都可以参加乡试，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官呐，除非皇上特旨加恩留用，四品以下官员60岁休制，三品以上官员70岁还乡，老寿星高龄应试难有胜算，即便考中了也无缘步入仕途啊。但是朝廷为了给后生才俊树立榜样，鼓励天下庶民活到老学到老，明文规定，凡是70岁以上的耆老前来应试，各省学政衙门可以网开一面，上报礼部，转请皇上恩赐举人功名，不必试考。但是呢，你们各位猜这老寿星说什么？朝廷虽然限定了做官的年龄，却没有限定考试的年龄，我虽然老手老脚，也要给七年老儒们争一口气。人这位黄先生啊，不要虚耗宠优，只要实实在在的真功名。老先生还真就说到做到，乡试开考那天一头钻进三尺考棚，哎，甭管这蚊虫叮咬啊，怎么怎么难熬，三天三夜人家熬下来居然还就考中了。 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这老寿星中举之后还要再上一层楼参加第二年的会试，人家要考进士，举子赴京考试。这向来是由官府安排车马食宿，费用报销。从广州啊到北京4800里之遥，乘坐公家马车那也得走60天，这要是碰上坏天气，搞不好2个半月都未必能到。年轻人走千里路尚且不易，何况99岁的老翁呢？但这老寿星固执得很，不论是家人劝说还是学政大人劝阻，人家都矢志不移。老寿星一路的吃喝行止全由曾孙照料，99岁的人可以虚称百岁了。这就他入考场的时候提了一盏灯笼，那上面写了4个大字，百岁官场。这意思是百岁老人做官无指望，考上考不上这无所谓，入考场仅仅是增加一点阅历而已。开科取士有1000年历史了，可百岁寿星入京应试，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，把万岁爷都给惊动了。大臣们说，这是上天吉兆啊，老寿星是人瑞，无论如何要取中。于是人家黄老先生金榜题名，还真就成了进士了。钱江这番话说的是眉飞色舞啊，把一则传说渲染得有声有色，热热闹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车嘎吱一声停下来了，一夫拉住手闸，扭转头扯着嗓子大声问， 林大人，前面有仪仗，要不要让道啊？ 林则徐是从一品封疆大吏，走到哪儿那都是别人给他让道，很少有他给别人让道的。莫非这是碰上皇亲国戚了不成？林则徐把脑袋探出窗外，他手搭凉棚往外一望，哟，果然见一队仪仗和亲兵簇拥着一圣绿呢子大官轿，威风凛凛踏雪而来。这队列前有5块红底黑字的官衔牌，上面赫然写着文渊阁大学士1等奉义侯，亲命直隶总督、兵部尚书、督察院右都御史字样，后面是一长串大小青扇明黄伞、兵权旗枪雁翎刀。原来啊，这是碰上直隶总督琦善了。道光5年，琦善任两江总督的时候，林则徐官拜江苏按察使，琦善那会儿是他的上司。林则徐见状赶忙吩咐，这是遇上奇象了，让道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遇到奇善之后，琦善向林则徐透露了什么信息？道光又为何要让林则徐去广州禁烟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